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誒，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啊！ 誒、哎，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啊！好啊，大家又到星期五晚的呢個政治咖喱飯啦，我就話咧，而家呢碟咖喱飯都相當重口味， 越嚟越辣啦。 初初我哋仲話日本咖喱就用蘋果啊，咁樣甜甜地啊，咁樣，咁而家就似乎係變成唔單止係呢個泰國咖喱，仲要係呢個最辣嗰只呢個南印度咖喱添啊， 一啲都唔甜嘅，係只有辣味， 完全冇甜味，只有辣味。咁今日咧就有幾單大嘢發生嘅，咁其中一單咧就係、呢個張曉明就調任呢個港澳辦主任，咁就呢個澳門中聯辦主任黃志文就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就接替呢個張曉明，咁啊大新聞嚟嘅， 好後生喎呢個係， 係啦， 人事變動 啊，咁咧就張曉明北上之前咧，就今日就同香港人就講咗幾句金句， 係。又講詩添，仲 係啦，就教詩添，我以為佢黑幫添。咁咧就金句咧就話咧就用咗呢個王菲啊，係呢個女歌手王菲嘅一首歌嘅歌詞喎。咁咧就個意思就係話咧，就算我唔喺度咧，我經常咧都會喺你哋身邊嘅咁樣。 我一直在你身邊。 我一直在你身边， 真系好难顶喎、 啊！哇，大佬，我今朝一起身听到之后，个心一沉，个心嚟一嚟， 系咪仲系农历七月啊？ 哇，大佬，真系冤鬼缠身啊！ 厉鬼缠， 劲过奇画广告啊！我觉得， 又或者好似系我哋啲脚喺街度唔小心踩到香口胶黐住太鞋底咁样系。 我觉得就唔系啊，系更加似一个电视嘅广告啊，就系个的士佬渣渣下。香港腳發作，用外敷肩啦、啊、咁樣。喂，大佬真係好似呢個環閃啊，即係呢個唔單止係香口膠啊，而係呢個皮膚閃咁樣啊，喺度死黐住唔肯走。你快啲走啦！真係香港人燒炮仗送你走啊！ 香港人見到呢個張曉明領導之下嘅中聯辦過去嗰五年做嘅好事啊，話真係見到佢今日要翻北京啊，真係好行夾唔送啦！但係竟然都仲可以講啲咁肉麻嘅説話嘅。 嗱，呢個張曉明走其實同我哋今日嘅主題有關。我哋今日就係講鄉事係內部分裂同埋建制派嘅分裂嘅問題。咁就。亦都係最新，當然就係今日正式公布啦，張曉明調職。咁張曉明同以前嘅彭清華，即係中聯辦嘅主任，同埋高志仁，甚至係姜恩柱嘅分別喺邊度咧？我覺得早期就係外交角色，外交官調任啦。係阿姜就係、咁，然後肥高咧就好低調添嘅高志仁。咁跟住到彭清華咧喺任內咧，彭清華就不及呢個李剛高調喎。 李剛非常高調， 係啊！李剛就反而高調過彭清華嘅。你見到呢個十一海難，2012年10月1日， 即刻跳出嚟， 南丫海難就衝出嚟去呢個以地方大員嘅姿態去巡視呢個瑪麗醫院咧，就是、李剛啦。 係跟住梁振英嗰陣時候企喺佢後邊咁樣嘅， 係啦。 當李剛接受傳媒訪問， 咁咧就呢個張曉明最，我諗係1997年嚟講係最高調嘅一位西環嘅呢個揸 fit 人啦。咁咧就佢唔單止一開波就出嚟講話西環不治港啦，跟住就發表好多金句啦、謀論啦，包括特首超然論啦、三權合作論啦，跟住就串嘴啦，係嘛？佔領運動期間就話太陽照常升起啦， 係啦，即係有市民俾呢個催淚彈鎮壓，咁啊接受傳媒訪問即刻笑住咁講話太陽照常升起， 係啦，咁就更加出位係咩咧？就喺民建聯嘅。籌款晚宴裏面就自己大筆一揮，就是四個字就籌了成千幾二千萬，1800多萬。那我們計過了，如果李剛一張畫賣500萬而貪污，那這個張曉明是他4倍。那投到的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恒大地產的許家印，然後就將這錢就實際上轉一轉。那很多人就說，喂，他都是為了捐錢給民建聯而已。李剛嗰陣時嗰張畫都係捐慈善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個就係一個價啦嘛，你明唔明啊？就係個 benchmark 喺個市場裏邊就係個 benchmark 嚟嘅，就係我嘅字係要幾多錢一張。咁坦白講，我相信江澤民提字都唔使咁多錢啦，係嘛？ 誇張嚇。 即係一個小小嘅咁樣嘅中聯辦主任，即係話連中央委員嘅級數都未到，候補中央委員，連中委嘅級數都未到喺共產黨裏邊。就嚟到香港就牙文牙武， 嗯哼，仲有佢仲有金句噶，就是泛民活著論啊，嗰、那個叫嚇、哦，即係同啲泛民議員，包括咗街工嘅梁耀忠見面嗰陣時候就講，就話即係中央會唔會俾泛民主派人士啊參選特首啊嗰陣時傾緊咁樣，啊張曉明竟然話，即係你仍然活著，或者你哋能夠活著，即係你仲生 勾勾嘅話， 係啦，就已經顯示咗中央嘅包容。喂，哇，大佬，原來包容嘅意思就係你係咪繼續肉體存在咁樣？係 啦，一個口出狂言咁樣。咁咧就嗱，好多人問究竟 非常 arrogant 一個咁樣嘅口出狂言、跋扈囂張， 嗯， 即係過去打破曬過去中聯辦主任低調嘅傳統嘅一個人，升咗做港澳版之後。嗯，会不会这个鹰派的路线过去五年梁振英鹰派的路线会继续延续下去呢、嗯、这样。其实我都讲过很多次，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成报那种什么汉江雪那些、两个中央 两条路线的 两条路线论，这个呃 Q 人，我觉得 是玩两手而已。 中国只有一个核心，就是习近平、 嗯嗯、 他什么都是 chairman of everything 嘛，所有委员会他都有份的， 哇，隻手伸到很远的，是 是啦。所以过去五年究竟是张晓明阻还是北京阻呢、 嗯、 我觉得就是北京的政策来的，这个是 阻到底， 关张晓明的问题， 阻到底， 张晓明只不过是口臭的，我觉得、 哦、就是、但是执行得来很口臭， 是啦，就是 极执行， 有些人执行起阻的政策来很低调，有些人甚至什么呢，表面扮到很开明、 嗯、 但是实际上是执行紧极阻的政策、 嗯， 有些人就不是，有些人就左口左面左到出样，亦都是很黑人憎。咁所以呢，我觉得张晓明调任呢，可以咁讲是习近平收紧咗对香港事务的控制。 为 什么呢？张晓明不是习近平的。 嗯。 因为他是一路港澳办廖辉系统的。 廖辉系统。 他是廖辉的秘书来的，以前。咁所以呢，他调到中联办之后呢，实际上呢亦都没办法驾驭到本地土共。 嗯、 因为他是空降下来的嘛， 是不是都因为这样，所以张晓明就会再做得尽一点呢？ 我相信是为了现在中共官场有一种的叫做宁左勿右的心态， 是 越是不是习近平的自己人呢，就越是要呢有这么左得这么左， 嗯， 来表示他是拥护习近平的路线， 忠诚之余还是去如实地执行那条路线。 是啦，我就说了，你见到的譬如梁爱诗、范徐丽泰，譬如人大系统咁啦，即系叫做共产党嘅建制咧、 嗯， 主流派咧，佢哋各出嚟讲嘢冇咁阻噶，冇何君尧啊嗰啲咁阻 噶， 永远就系咩咧，入唔到去主流嗰啲人咧，咁佢要靠咩咧？就系、是、要靠左嘅表演啦， 出位嘅言论 系啦， 啊一走出嚟已经成个左口语咁样，系， 即系好简单，譬如你系大台 TVB， 曾丽珍或者余小姐嘅或者骆小姐嘅外将，你系唔需要。夾波啦、露底褲呢啲咁嘅方法， 批爭啊， 係唔需要嘅，因為你已經係主流啦嘛，你明唔明啊？譬如孫軒，你以前見到佢唔需要噶嘛，或者係郭善妮咁樣， 已經係永遠安排， 永遠安排好係啦，即係呢個佘詩曼咁樣，佢永遠都係一個女一嘅角色，就乖乖女又得、嗯，總之就係所有嘅好嘢都喺曬身上。但永远哪些会是最出位的呢？就是女三、女四、女二都不是，第二女主角都不是， 等待上位， 是啦，就是那些高海玲、啊、那些啦，就基本上是在一个几集里面的、嗯、只有个角色、嗯、最后就会死的了、嗯、那些、 哦、 是那些才会等待上位，那些或者未红的陈法拉、 嗯、 就要被人看到个背脊啊、胸、 哦、 围啊那些啦、 哦、就是要积极很多的， 是啦，那这个何君尧啊，甚至张晓明你都可以解释得到的整条线呢、嗯，为什么会这么阻？ 即是他的政治行为是有原因的， 包括梁振英，你记得我在节目都讲过，如果梁振英是习近平的人，其实他不需要这么阻的、 嗯、 即是他不需要去到这么尽、 嗯、 正正就是因为他老闆，即是他要 please 的老闆，即是等于高海玲要 please 余小姐的时候或者骆小姐的时候、嗯、他就会用尽方法来去证明我有吸引力，或者他要 please 的男老闆的时候 要出到位， 是啦，或者 please 爆棚哥的时候他就要用这些方法咯。但是佘詩曼不用的嘛。所以我就说这个呢，你就反映到呢张晓明调任港澳办之后，港澳办的职权呢其实跟中联办很不同。 嗯、 港澳办呢就是负责什么呢，走国务院的部门。是联络性质比较多的。事务性质比较多的。譬如你要去述职， 咁究竟述职见国家主席嗰个安排 系 讲啲咩内容？而家就好规范嘅，要直情系要经港澳办咧去睇过你嘅述职嗰个内容。 嗯嗯。 讲到明就唔可以报喜不报忧添。 我要 scan 过嘅。 唔系啊，连写啲乜嘢， 即系有把关嘅， 佢都有个 template 喺度噶。 哦。 以前系冇嘅，而家有嘅，而家个 template 喺度嘅。即係你唔可以淨係話香港形勢大好，反對派亡我之心不死，已經受到嚴重打擊咁。 攞份文匯大公以為出嚟抄咁就可以啦。 唔好笑啊！呢啲係真嘅。 真嘅。 我頭先講嗰啲，你聽落去好似好荒誕咁樣嘅啫，其實。咁咧就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就即係上邊因為俾你老點得太多啦。咁所以港澳辦係似一個咩咧？我覺得就係國務院裏邊嘅 gatekeeper。 嗯嗯。 系啦，譬如你上去述职啦，跟住你上去述职之后，你想安排见商务部倾啲咩啦？见呢个嘅，譬如公安厅，譬如倾呢个一地两检，或者系倾呢个嘅要同商务部倾，或者同呢个国务院下边嘅呢个发改委倾，嗰啲嘅基建合作嗰啲嘢。 即系事功性、实务性系多过政治挂帅，好多 事务性嘅其实， 好事务性嘅。 但系咧就你话佢系咪完全唔重要又唔系，因为佢系拦路虎嚟嘅。如果你跟他关系搞得不好呢，在梁振英年代他跟张晓明关系好，但跟王光亚关系就相当不好。 哦，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王光亚那时候说见特区政府搞限奶令他是已经硬硬 他的孙女没奶粉 买不到奶粉吗？王光亚那时候 还有什么呢？就是呢国务院那个系统呢比较技术官僚比较多，就不是党干部。 哦， 中联办属于组织部，组织部就是属于党的系统。 嗯， 但是呢国务院港澳办就属于国务院的系统，即是属于 政 府 系统， 就不是党的系统。 政府系统 是的。咁政府系统呢就是呢那班人做事的方式都是比较从事务性的角度去看，就不是政治角度。咁如果港澳办的很多时候他们研究部啊，其实人都几了解香港的情况，我所知的。咁所以要阻也都很难阻起上来。即係你其實是一個公務員嚟嘅啫嘛，佢下邊嗰啲有 睇經濟數據，冇得你做噶，除非你做假嘅啫。係 係啦，咁但係咧，傳統以嚟咧，由周南老平年代咧，港澳辦同中聯辦都係爭權， 特別喺1997年之前。 1997年即係周南調任咗中聯辦之後咧，港澳辦老平咧，實際上咧嗰個嘅影響力係大過周南，因為點解咧？就係當時好多過渡有關嘅工作啊，譬如咩籌委會啊、預委會啊、臨時立法會啊嗰啲咧。其实都是由港澳办去揸旗去吹鸡的那些东西。所以那边上边落来的就比较多。但我相信过去五年是扭转了这个局面。是成功呢张晓明是令到中联办在香港事务里面那个的话事权影响力呢是远远大过港澳办。 凌驾港澳办。 是啦，你见到啦，港澳办就消极抵制梁振英的。为什么呢？我讲过梁振英上京述职呢是没有什么行程安排的。 好简单， 冇人见嘅， 系 啊！第一镬最好笑啊！佢当选之后第一次上京述职咧，系居然要着草去到天津揾翻啲老关系，以前天津市委书记啊，即系佢以前识落嗰啲人，而中央系冇安排去见其他嘅部门嘅。 系 咁，所以结果证明咧，做咗五年就玩完啦。虽然升上神台，其实大家都知啦，政协系一个虚衔嚟嘅，唔系一个实权嘅位嚟嘅嘛。相对于特首嚟讲，特首系掌握住香港嘅实权，好多利益喺度嘅。咁所以我觉得咧，今次张晓明究竟系咪明星暗降咧？大家就拭目以待。因为嗰、那个坦白讲，你喺北京国务院翻工，佢好似中联港澳办喺粤坛嗰个 office， 即系唔系喺即系中央办公室嗰度，即系唔系喺国务院嗰个大楼嗰度。但系咧，其实你知道北京嘅官大大小小，高级过佢嘅，我谂几百几万，即系高级过张晓明。你喺呢度。就500万一个字，然后个个有钱佬巴结你，但系你翻到去北京，你喺长安大街俾人撞死啊！ 即刻唔同晒。 我相信啊，你话喂大佬高官俾人撞死，大家人即刻嘘你添啊！喂大佬，长安大街啊，几十架车都系高官啊，几时轮到你啊？真系。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就要睇咩咧？我觉得习近平19大之后嗱，两个副主任安插咗落嚟，一个谭铁牛。 谭铁牛。 谭铁牛我就是贴，就是本来就是话以为他是做中联办主任，而家唔系，就是另外一个福建曾经长期同习近平工作的习近平条僆，就是呢个王志文， 喺澳门调过嚟。 系啦，其实佢澳门就因为李刚出咗事啊嘛，所以佢系收拾残局嘅。其实佢之前喺香港中联办做青年工作嘅，其实2006、2007、2008， 佢冇份对啊，李刚出嚟噶， 佢冇份怼阿李光出嚟噶， 好难讲，好难讲，系嘛？嗱，咁咧就低调嘅喺香港嗰阵时，咁嗰阵时中联办咧就系曾荫权年代咧，系相对嚟讲咧系冇咁跋扈同埋嚣张嘅， 系， 所以你见到嗰阵时嗰啲中联办官员咧系，你唔会见到佢周围去嗰啲酒会喺度耍呢弄重啊嗰啲咁嘅嘢。呢即系2012年之后，简直系完全系礼崩乐坏，就唔系净系特区政府嘅，系成个中共喺香港嘅系统咧都礼崩乐坏。点可能写个书法千几万？喂，大佬，如果你系习近平，你见到，你一谂谂到咩啊？利益输送啦，系嘛？ 系啊， 咁有冇回佣啦？千几万去咗民建联，中间有冇落袋啦？你 系 谂紧呢啲嘢噶嘛？佢哋 咁嘅官仔都可以咁样系。 喂，大佬，买一张书法千几万，喂，呢个系共产党嘅大忌，而当时亦都系。中央反贪之旗啊，是逢逢声的时候来的嘛。 国策对着干啊，这样搞法是。 他不是对着干，只是违反国策。咁所以呢，现在就很明显了，谭铁牛就是以前在福建的华侨大学，跟着就是国务院的社科院，下面的这个就是副部级。咁现在就到王志文，就是这个以前在福建一个叫做仙游，好像 是。仙游。 咁嘅地方嘅里边做官就认识习近平，咁好明显噶啦，呢个习家军嚟噶啦，已经系，即系话谭铁牛、王志文全部换血就换晒习家军啦，而家。咁就我相信咧，就我一早已经讲过啦，而家就唔系间接管治， 系直 接管治， 直接 管治，唔系通过国务院嘅港澳办， 系 通过直属于习近平嘅习家军在香港 嘅嫡系， 系啦，直接管治。以前你话高智仁系咪阿江嫡系咧？不是。以前有个大总管叫曾庆红，就坐在北京，就控制住廖辉，廖辉就控制住香港，就咁啦。即系所谓嘅京人治港。嗱，所以我就话咧，你问系好定坏咧？直接由习近平去管治，有一国两制嚟讲唔系好事， 绝对系坏事啊！如果一国两制， 嗱，因为你话曾庆红佢喺上边都隔好远啊嘛，所以阿董都要打个电话上去咁样，即系大家即系唔会。直情坐在你隔离，即是说现在阿习的头马或者总之他马房的人的就坐在你隔离，坐在奶妈隔离，现在是 正是即刻下午有什么事，上午有什么事，下午就可以汇报 了。是的，所以我就说呢，港澳办对香港的影响力是会下降的。你想想谁大，是吗？ 中联 党不大，国务院都不大，最大是总书记嘛，现在一个人最大嘛，现在是。咁就安插咗佢嘅人喺度嗰阵时，无论佢系究竟系党务系统定系国务院系统咧，我觉得都不再重要啊！而家系，系咪呢个系直接管治嘅模式？咁究竟直接管治模式会点咧？嗱，我觉得两样嘅啫。如果佢希望中港矛盾调和，可能而家新嘅中联办主任就会另外一个面孔出现啦，就将所有衰格嘢就怼晒落以前嗰度。咁亦都呢个牵涉到咧最近反港独呢场。 哦。怎样收姜，又或者怎样去处理，怎样埋尾，又或继续延续下去，都是有种种考量。 你有没 有印象去年在中大校园一样有挂香港独立的 旗，挂了几日， 挂了几日， 声无息 地在帆布底，你记不记得那条 banner 红底白字的，就是陈浩天出来认头说他被中大学生挂的，那条 banner 是他印的，就是香港民族党的主席， 但那次是挑不起的， 冇反应啊！旧年啫嘛，直情啊，2016啫嘛， 同一个时间添噶，又开学， 又系开学， 就系开学嗰阵 时，系啦，根本系指定动作。 同一时间喺几个校园都出现呢啲港独嘅 banner， 系啦，根本系指定动作嚟嘅。咁但系你谂下，点解今次就搞到咁大嘅风波？ 因为蔡若莲个仔自杀咯，系咪撞到啱？呢个系一个契机。 我觉得嗰个蔡若莲嗰个就偶发嘅， 偶发， 因为冇人预计得到佢个仔自杀。同埋你要记住，你谂埋 banner 出咗先一段时间，大约做一个礼拜到咗差唔多，然后先到佢个仔自杀。咁我觉得咧，当中就系牵涉到中联办嘅人事调动有关。我嗱，张晓明走呢个已经系公开嘅事实。一路大家等公布嘅啫，其实系嘛，一路传咗好耐啦。就本来就系话2017年特首选举完咗之后，佢就会走啦。2017年初， 2017年 系啦。三月定咩？ 三月廿六， 三月廿六系啦。咁但系就一路冇人事嘅公布，咁好直接到今日。咁嗱，如果你系如果以共产党嘅官僚斗争嘅经验，你知佢哋嘅班友咧，个个都精粒边噶嘛，即系食政治饭，唔系食咖喱饭，系食政治饭多过食咖喱饭噶嘛。咁你谂下啦， 我怎样确保那些副主任在这个黄志文来之前、 嗯、 是可以巩固自己的山头而不会被人清算， 要确立一条路线去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 是的，还有什么呢？我觉得就是香港处于一个尖锐斗争的状态、 嗯， 即係如果你從官僚嘅角度， 佢哋就可以繼續扮演呢個反港獨急先鋒嘅， 即係話如果港獨已經係全面滲透香港所有大專院校，甚至中學，甚至教協。嗱、嗯，你見到嘅文匯而家講緊教協嘅，係你諗下，教協係大中華交嚟噶嘛？我都知道，都被呢個污蔑成為港獨。咁啊，即係佢話差唔多，我諗全香港，我諗就即係佢寫個報告上去啊，我諗啊一半人係支持港獨， 全部都 係 港獨。 系啦，总之你嘅身份认同就话自己系香港人。 教协又系，民主派又系， 我谂迟啲搞下搞下支联会 派，全部都系。 如果教协系，支联会都系。如果系嘅话咧，我谂华叔都弹翻起身啦，真系。 六四烛光集会系六四烛光支持港独集会， 或者系呢个叫做六四独立烛光晚会。咁咧就呢、這个就很好明显就系上纲上线啊，乱噏嘅，我觉得。嗯、但系咧呢扎人嘅系统，你见到咧就同主流嘅建制派咧系对立。 嗯、 如果你说中联办动员、嗯、即是所谓由张晓明或者由北京一路那条线下来的话、嗯、即是由习近平那条线下来的话，如果对、港独的口诛笔伐应该是范徐丽泰没得走的、哦、曾玉成、郑耀堂、 梁爱诗、 梁爱诗，即是港澳工委、 嗯、 即是港共、啊、港共系统没得走的、哦 嗯嗯， 如果讲到咁严重大是大非，即系好似讲到阿屈永贤同埋阿何君尧嗰啲，讲到即系已经系斗争，即系最后嘅斗争啦。 系啦，发动等同内战咁啊，跟住呢个13亿人口 嘅战狼二、啊，大佬 安危， 战狼二就要出坦克嘅、啊。其实如果你有睇过，同埋唔单止机枪、啊，火箭炮乜都要出嘅、啊。咁如果系咁嘅话，点解呢班建制里边嘅共产党主流派从来都唔出声咧？系咪？2016你睇下。2016讲紧咩啊？可以讨论，不过不可以鼓吹嘛。 系嗰阵时嘅，即使系嗰阵时嘅特首梁振英都系咁样讲。 梁振英只系喺就算喺施政报告里边都话大家留意有啲咁嘅思潮啫。 系 佢唔系话唔可以讨论， 要警惕， 系时常警惕啫。系啦，讲紧，好明显而家就去咗最左嗰边，讲都唔得，跟住仲要十大校长或压跪低，喺党报公开抨击香港嘅校长之后，仲要跪低。好、 嗯、 明显呢种做法，我觉得。是已经超越了过去那个的路线。而我觉得这件事本身正正就是在中共的权力斗争里面永远都是的。当个权力尖锐斗争的时候、嗯、就出现表面上的路线分歧、 嗯、 然后就拱去左那边。 寻找外敌，那个外敌必然是左，跟着是去稳住自己的位置。 因为好多人話：喂，以前嘅嘢過去咗啦，六七年文革，五七年反右，或者四二年嘅延安整風，其實我覺得未過去，就係頭先你講嗰種 pattern。共產黨係需要不斷尋找敵人嘅一個政黨嚟，因為點解呢？就係佢冇一個民意嘅授權， 缺乏自身嘅施政或者係統治嘅正當性。 係啦，咁佢點樣去 justify 佢要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呢？第一。毛泽东年代就是美帝啦， 是 就是美国，是就是亡我之心不死啦。如果你大家有看回关于韩战的档案，你就会知道这个是绝对是中共的宣传、 嗯、 因为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根本就准备承认中共、 嗯、 是放弃台湾的，其实而不是说好像当时所讲通过南韩去统一然后去反攻大陆配合蒋介石 是没有这样的计划， 是 propaganda 来的， 是 propaganda 来的，反而就是什么呢？当时是准备放弃蒋介石，因为杜鲁门是好过曾蒋介石。咁好彩就韩战，第一就令到台湾就未被统一、 嗯。 因为原本准备第一次金门战役失败之后就抽调了军队上去鸭绿江嘛，去进入北韩嘛。咁第二是什么呢？韩战亦都形成了美国协防台湾、 嗯、 即是共同防卫条约。咁台湾自此就成为美国嘅马仔啦。 喺个保护伞之下。 喺个保护伞之下得以享受一个实质嘅独立。香港人无论你讲咩独立乜都，你都要认识一段历史嘅。其实。点解呢？就如果唔系你永远讲嘅香港独立都系空口讲白话。嗰、那个系地缘政治嘅结果嚟嘅，台湾一个实体嘅独立。系完全系共产党犯错嘅结果嚟嘅，嗰个系。如果共产党唔系全面一面倒亲苏，唔系依照史太林嘅指示发动参加韩战，俾世界孤立。 根本是不会有台湾今日这个这样的政治实体出现的、嗯、早已经搞定了他了，其实 当其时就有人被逼就已经接受这个， 因为美国 中共的统 共产党进攻台湾美国不会出兵，如果是1952年是第一次金门战争之后1949年，如果1950年重组这个 重整这个部队、嗯、这个叶飞的部队，如果再继续去攻打台湾、嗯、美军是不会出兵的。好不好，结果韩战之后就形成这个局面、 嗯、 所以我就说那个就是外敌、 嗯、 好了，内敌，内敌是什么呢？就是呢阶级敌人，是不是？喂，地主由1949杀到1957，喂大佬都成八年的了，七八年 杀足八年都没杀晒， 乜嘢地主都杀晒啦， 大佬 再唔系就国民党军队都送咗去寒战做咗炮灰啦，咁仲有咩阶级敌人呢？嗱，所以1956年嘅第八届党代表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做咗决议，就系话基本嘅阶级矛盾已经消灭，今后系要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即是发展经济， 他们都知道个内耗是非常严重， 而且他们不想再搞了。结果1957年就反右了，毛泽东就将整个政局扭向左那边、 嗯、 就是说现在是有资产阶级在党内，先整顿的知识分子，然后再整顿是党里面的代表、 嗯、 复辟资产阶级代表，最终就是刘少奇咯。 斗完地主就是党里面的 右派，是的，先斗美国，然后跟住美帝啦，亡我之心不死，搞一大轮寒战啦，等死咁多人啦、嗯，跟住就做咩咧？斗自己人啦，地主斗完啦，富农啦，反革命分子啦，冇啦，咁做咩？右派分子， 右派 就剔一班知识分子十几万人、哦，祸、 嗯、 及妻儿嘅、哦， 好大镬， 千祈唔好讲话罪不及妻儿、哦，喺中共里边 系呢， 系株连嘅、哦， 中国封建社会里边嗰啲最可怕嗰啲因素， 你睇张颐和写嘅 做翻 记录几十，你就知噶啦。张颐和个老豆张伯钧就系呢个大右派嚟嘅。即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嗯、喂，全家株连的，真的你单位啊什么啊等等没晒的，其实是什么分配什么利益都没晒， 好悲惨啊，是 是的，那就将整个中国扭向左，然后一路到1967年，当整个社会没了知识分子的脊梁的时候、 嗯、 红色的暴力群众就上来了， 是 就是红卫兵了，所以我就说呢，永远呢他都是通过这个所谓路线的斗争呢，其实是一个权力的斗争的、 嗯， 是究竟哪一个可以控制得到对香港这个国际城市的控制权，究竟是土共呢，现有在香港里面的中联办的系统呢，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已经在香港十几二十年了、 嗯、 是吗？一个政协究竟多少钱呢，怎样安排你拿这些所谓红色荷兰水盖呢、嗯、全部是利益来的嘛，是吗？你想李光我不知道冚住了，可能现在到现在都是讳莫如深的，李光究竟赖了什么， 表面上就只是说 卖画 500万的。是 的，是在香港那段时间呢，是不是中纪委查了这么久，究竟发生什么事？ 卖画在澳门的，是发生在澳门的，香港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难道他突然间去到澳门，接触到澳门赌场才腐化堕落？不会吧，我想。是不是香港五光十色，有钱都大把。所以我就说，西环今次何君尧之所以变成战狼呢，我觉得正正就是什么呢，后面一定是有本地土共的势力去鼓励这个何君尧企出来。是什么呢，是利用将香港的政局拱向一个尖锐的斗争。 嗯、 这个就我觉得未必是林郑的算盘的、 嗯。 我觉得未必是。而是这样的话就可以什么呢，当这个新的中联办主任来的时候、嗯、就你没办法飞起我。 哦、 是吧，因为外面打紧仗。 吊诡的就今次反而你会见到那些西环契仔或者同中联办关系好好，你见到新民党的叶刘啊， 你昨天你听下谢伟俊啊， 谢伟俊啊，走出来喝 止 或者是去批评得无保留地对何君尧那些话，你不可以做一个愚蠢的爱国者啊，这些说话你会看到他们根本不是铁板一块 Patriots 这个呢你就看到不是只是铁板一块，而他们那个所谓中联办的主流派啊的那个路线和利益受损嘛，就因为他们根本上你看到，我就说如果2016都是这样处理的，为什么2017的处理方法会有这么明显的改变呢？喂，2016那时候是689的、 啊、689， 如果你说左689是左的奶妈 的斗争的政治格、嗯啊、即是应该是更加配合现在今次那个反港独 的处理的，但是那时候没有出现的话，现在换了林郑反而还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何君尧会这么勇呢？ 他要揸大旗，是不是劍指？是不是劍指呢個鄉議局呢？ 大家對何君堯呢個認識呢，就我覺得太少了。咁我記得以前梁振英嘅前助手啊，姓鄭嗰位啊，鄭希圈好似。 鄭希圈 系啦，佢就有個 comment， 佢話何君堯好似梁振英， 哦， 有少少梁振英嘅味道。點解咧？就係新聞手辣，同埋咩咧？就係咧靠建制派嘅內部鬥爭上位， 系 唔係對泛民新聞手辣喎？ 對自己人同樣 對自己係啦，新聞手辣，所以今次自己人還翻俾佢係同樣新聞手辣。 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你記得法叔就最近已經走咗啦。法叔走之前最大嘅挫折其實係衰喺何君堯手上。 2011年 係啦。咁你知道香港嘅制度就係咁嘅。如果你係屯門嘅鄉事委員會嘅主席咧，就可以成為區議員。咁當然區議員，然後就喺嗰度咧再選屯門區議會主席噶嘛。 就互選成為呢個嘅區議會主席。 咁即係話你嘅 base 咧，就係你一定要成為嗰個鄉事委員會嘅成員， 是 即是當選先， 即是 precondition 嚟嘅。 precondition 係啦，咁嗰、那個譬如屯門鄉事委員會點選嘅咧，就係、是、個屯門嗰啲村代表去選噶嘛。 係 好啦，當時嚟講咧，法叔一路嗱新界王有兩個， 嗯、 一個就係元朗嘅戴權，元朗區議會，一個就係屯門區議會嘅劉宏發。 劉宏發 係啦，互不相干嘅，但係各自都係有相當大嘅系統勢力。點解會講戴權？其實同曾樹和有關。這個、呢個咧。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新界王，是但是戴權咧，點解會衰喺彭定康手上呢？就是因為當時村代表選舉太過出位，掟汽油彈。 哦，係， 你記唔記得？ 仲有戴白手套啊，咬住呢個汽水飲管 啊， 即係 兇人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即趾高氣揚地，有媒體特別係電子媒體嘅鏡頭對住，都照係咁。 係啦，英國佬就好簡單嘅啫，你平時喺條鄉裏邊哈哈霸霸開魚蝦蟹啊，開淫忽咧，佢都唔係好理嘅，隻眼開隻眼閉。但如果你去到呢啲咁嘅嘢咧，掟汽油彈其實影響到成個英國嘅管治嘅權威咧，佢就會喐你噶啦。咁、 嗯、 就所以咧就係、是、跟住就喐咗呢個大權。就劉宏發一路咧，其實港英政府同佢嘅關係相當好。 嗯、 特別係今日嘅特首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其實同劉宏發嘅關係相當好。點解咧？因為林鄭月娥做發展局長嗰陣時候，即係喺曾蔭權年代咧， 2009年 係啦。有好多嘅項目喺鄉郊咧，係需要劉宏發支持。 係，亦都係因為咁，所以2009年嗰陣時候就委任咗劉宏發做行政會成員。 做行會成員， 就係、是、透過行會成員佢呢個身份咧，就協助政府預示得到喺新界有好多大嘅基建工程咧，係需要協助。 同埋收地嗰陣時 候， 嗱，你記唔記得有兩單嘢？佢係出手幫政府解困，一單係菜園村嘅安置嘅問題，就係佢揾過另外一幅地去俾佢哋喺嗰度建村啊嘛， 新菜園村， 新菜園村啊嘛。就是帮政府解困。第二是咩？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在锦绣花园的封路问题里面、是法叔出面的嘛？ 是 帮阿郑宇华、郑宇华，当时运输局运防局 运防局局长， 是去解决那个嘅锦绣花园的封路的问题。咁、法叔就是咁嘅。乡议局呢其实佢理你唔理你共产党好，唔理你是特区政府、英国佬好，佢最重視就只有利益嘅啫， 係原居民， 係啦，講實利嘅 成員， 係冇意識形態 嘅利益。 你真係嘥氣，你同佢講愛國主義乜都好啦，嘥氣。 以前嘅港英政府或者殖民地中諸國亦都睇準咗咧， 係啦，邊個掌權佢就掟邊個嘅。英國佬掌權佢掟英國佬，共產黨掌權佢掟呢個大陸佬。 係 好啦，咁咧法叔就係一個咁嘅人嚟嘅。第一老江湖，第二咩咧？就算 even 對泛民都好咧，佢從來唔會上心嘅。反而咧就大家有陣時有傾有講 ，deal maker 係啦，佢做 deal 嘅啫。總之有啲嘢咧，即係你明白嘅上一代嗰啲叔父就係咁，佢唔會係嗰種意識形態上腦咧，去到咁嘅地步。 係飲個茶食個泡傾掂佢， 有咩四四六六拆掂佢，因為佢覺得嗰啲意識形態口號係假嘢嚟㗎嘛，佢都知係假嘢嚟，係嘛？ 佢教仔都咁講啊，即係要將壞事變做好事。 佢教劉業強 咁啊，多一個嘅朋友就好過多一個敵人咁樣。 係啦，咁好啦。当日起法叔未住就是何君堯。何君堯就在2011年的屯门乡事委员会选举里面、就通过修改那个的选举的规程。 他游说了那个乡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去提出那个修章。 提出个修章是的。那就 DQ 了法叔。咁嗱，你以為何君堯係流？ 嗰陣時理據就係話，呢個太平紳士呢個身份，同埋咧就話你做呢個鄉議局嘅主席啊，唔應該 多个唔系乡事委员会嘅主席唔可以延任三届咁样， 系即系总之就系用一个收章嘅方式 DQ 咗佢。 系 咁咧，但系咧就嗱， 好 温柔， 好似好伤啊！刘黄发又冇咗乡事委员会主席嘅位，亦都冇咗， 跟住冇咗区议会当然议席，跟住冇埋区议会主席啦。 系啊，系啊， 所以佢全线冧啊！刘黄发当时系，跟住仲有之前就系呢个财困咧， 系。 即係嗰陣時係趁佢病啊攞佢命啊，真係。 所以何君瑤唔係淨係心狠手辣㗎，佢係啲智慧型或者係睇得 準。即係佢，所以我就係話阿鄭希軒講話佢有梁振英嘅色彩係，我覺得呢個觀察係好準確。 即係同樣地點樣懟啊唐英年啊？ 係啊，心嗰種心狠手辣。嗱，你睇到佢，因為佢都係嚟自鄉市嘅何君瑤，佢唔係空降來嘅，因為佢係屯門良田村定乜鬼嘢？佢老豆咧就係陀地嚟嘅，又係。 哦。 就係屯門仁愛堂嘅其中一個創辦人嚟嘅。 嗯。 所以佢唔系完全冇根冇强嘅喺屯门嗰度，佢系有根有强。不过佢更强嘅咩咧？第一识法律，第二识手段，识政治手段。第三就系得到中联办嘅支持。 中联办的支持， 得到中联办嘅支持，因为佢系做过律师会噶嘛。 嗯嗯， 佢做律师会嗰阵时候就埋咗中联办嗰度。 哦， 佢系挑战过阿吴凯仪嘅嗰阵时。 系，即系喺功能组别。 系啦，因为当时你知啦，法律界功能组别选举咧， 系 泛民就必胜嘅。吴凯仪当时嚟讲系赢硬嘅，差唔多。但他为什么还冲出来呢？就因为够勇，跟今天一样，他够勇打做烂头卒，愿意做烂头卒。所以呢其他的建制派呢，即是屈永贤的篇嘢是很有意思的。他就说其他建制派圈养得太久嘛、 哦、 就已经不懂打交了。 恩循了啦，这样是。 是啦，即是 养到肥晒。 是啦，养到肥晒不懂劈友啦。但是何君瑶 阿爷叫做事没人帮他做。 从来都是以这个劈友战狼的姿态出现的嘛。他就先就当然就劈不死啊。啊！呢、這个吴凯仪啦，拜拜。不过咩咧，够勇，肯去，其他唔敢去嘛，因为知道输硬。第二咩咧，对付刘黄发，将佢成功掹咗落嚟。喂，你谂下，发叔过身之前系得佢啫， 深水炸弹嚟嘅嗰阵时， 系咪？冇人谂过系 震撼政坛。 其实就系由个根嗰度掘咗佢条根喎， 系啊， 喺条根嗰度落毒喎，毒死棵树喎。 新界王啊，就喺根部嗰度入。 系啦，咁就所以收尾咧，政府就当然就帮翻阿发叔啦，就委任翻佢做呢个嘅当然嘅区议员。 不过嗰个时都好迟噶啦，嗰阵时系 就然后咧就入翻去呢个屯门嘅。区议会主席咁样，咁咧就补翻一飞。 15年 噶啦， 15年， 但系即系有一段 区议会选举之后 就要坐歪噶啦，其实已经系。 但何君尧嗰阵时都睇得好准嘅，因为嗰阵时林郑月娥做发展局局长就话要即系处理新界村屋嗰啲僭建，咁就何君尧除咗系头先你讲嗰个耍手段喺嗰个收章嗰度嚟做嘅话咧，就趁势。因为政府想尝试村屋嗰度处理僭建嘅话咧，就去号召或者系。鄉市派啊，嗰啲村長啊，即係去對抗政府，甚至乎咧就去批評劉黃發嗰陣時主理嘅鄉議局， 佢自己另立一個山頭叫新界權益關注組， 就話呢個鄉議局主席何劉黃發就軟弱無力。 係啦，咁佢就開始當時你記唔記得有個扎咗個指責公仔叫林門鄭氏， 係啊， 喺度笑嗰個咪曾樹和咯。 就是曾樹和， 系啊，同埋侯強咯。今次出嚟嗰三件，蛋散企喺上個星期六、星期日，喺度聲討嗰個群眾批鬥戴耀廷集會裏邊，咪侯強、曾樹和左右護法咯。 係咪就係曾樹和嗰陣時同呢個何君瑤一拍即合嘅咧？嗰陣時就係曾樹和喺鄉議局嗰度發言啊嘛，就民有民鬥，冇 有 冇鬥，我哋要發起一次流血嘅革命咧，係去對抗政府，係去影響我哋村屋僭建嘅問題。 跟住響應佢呼籲嗰個咧。另外一个就是侯志强， 就是侯志强。 今次就是这个三人组在声讨戴耀廷这件事里面呢，就是这三人组重新出来了。你见到，你见到没有周庸，没有那些系统的人，是吧？爱字头都少。这个就反而是中联办。 有啊，边个那个 德同乡会 功南那个 傅振中。 傅振中在台下。 是啦，反而就是什么呢？如果你说过去反占中的动员呢，就不是这棚人。你见到。呢棚人好明顯就係由對付劉黃發，然後一路到呢個嘅保家衛族呢個反對，即係僭建合爭取僭建合法化，爭取新界僭建合法化嗰班友嚟嘅。呢班友就係以前就係借咩咧？借住僭建問題就去反啊劉黃發，因為你劉黃發就話你同林鄭關係好嘛，而家林鄭要喐你，我哋新界人僭建，咁你嘅點樣保護我哋利益咧？佢哋咪跟住有咁阻佢咁阻咯。你睇到噶，所以我就话今次佢哋亦都系故技重施嚟嘅，其实系有咁阻去到咁阻。你见到咧，陈恒斌咧 當然就是民建聯裏面黐新界佬的啦，因為以前他都是黐梁志祥啊嗰啲噶嘛， 新界。 但你見到其他嗰啲李慧瓊、陳克勤 冇出嚟， 張國軍呢啲唔出啦，係嘛？ 係有自由黨， 自由黨個邵家輝就我覺得就真係七七地嘅，其實呢、這個坦白講，翻去都比較舔少將，我覺得。即係你諗下，其實主要就是鐵三角侯強、高老王、 高老王 同埋何君瑤三個。咁所以我就话呢个铁三角，我就諗起当年反法叔成个系统。志不在反曾戴耀廷，我觉得。而系咩呢，攞咗个呢个建制派嘅领导位置之后呢，班师回朝就系、是、其实系乡议局。 乡议局系。 乡市势力嘅领导。因为法叔过身。究竟刘业强可唔可以镇得住个场呢，嗱呢个成问题我觉得。真系 好困难，我相信就 佢亦都系咩咧？亦都系冲住林郑而嚟，因为林郑一路都系阿法叔同埋刘业强嘅支持者嚟，即系都系嗰个系统嘅支持者嚟。今次摆明就令到林郑两面不是人啊嘛！你林郑对佢嚟讲，喂，最好就佢其实唔好搞啊！坦白讲，你见到马时亨出嚟讲已经知噶啦，喂，大家唔好再搞啦，求下你哋。 搞嘅意思唔单止系即系要协助呢个反港独之势，系叫林郑唔好搞呢个村屋僭建，甚至乎咧佢要争取更加多嘅权力，就系攞住乡议局。 嗱，其实 更好地保障日后嗰啲嘅利益。 林郑系抵死嘅。林郑初初见到若连丧子之后，就俾人恭喜出嚟抽抽水嘅啫，我觉得。点知抽着火水，佢唔知道何君尧、侯强呢班友就准备起啤兼发围，结果就搞一台大龙凤出嚟，仲杀无赦添，跟住搞到佢真系口震震，都唔知点算好。 反港独，我唔仲唔系可以帮阿爷立大功？ 系啦，佢以为我谂初初以为系咁啊，即系打嘴炮啊，噏几嘢就收光噶啦嘛。佢唔知道搞群众批斗嘛， 有人俾佢仲抽得紧要。 系啦，咁你搞一搞群众批斗，喂，市民就反感噶咯，大反弹噶咯，咁仲要出埋呢啲杀无赦嘅言论之后，系嘛？咁就更加大反彈，所以佢咪匆匆忙忙就撤角啦。林鄭啊，就匆匆忙忙撤角。究竟往後發展可以撳唔撳得住呢？我覺得呢，以何君瑤呢類人呢，你好難撳得住佢，我覺得。係咪？你諗下當日邊個扶何君瑤上位？除咗我剛才講中聯辦之外，佢喺選舉裏面呢條友屢敗屢戰，但佢獲勝係咩呢？就係懟冧何俊仁㗎嘛。 何俊仁 喺區議會選舉令到何俊仁冇办法循呢个超区出选，系咪？第二个被怼冧嘅系冯检基， 冯检基 一个俾黄仲琦怼冧，一个俾郑松泰分票，系点解？大家明啦、啊，其实系 唔单止系咁啊，仲要2016年嗰次嘅立法会选举，即系被理解为怀疑为涉及到有人恐吓周永勤自由党嘅，令到佢对选。 系啦， 都系 片少而家今日 都系 上个礼拜出嚟讲咗啦， 大嘅嫌疑嘅嚟嘅， 片少都有讲咗啦，佢就话中联办真系叫佢去劝退阿周永勤啊嘛。是啊、所以我就说呢，这些大家砌砌埋埋你就知道了，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法叔即始终有些招数过给刘业强，刘业强个人很低调，我觉得。不过你见到乡议局里面的大佬呢，大佬辈呢、其实不是站在何君尧那里。譬如你看林伟强、所以很关键是什么呢？是民建联。究竟张学明在哪边？是吗？张学明你知道两个角色的嘛。他既是乡事又是民建联的嘛。究竟会不会蹦过何君尧这边呢？而究竟民建联会不会见到何君尧这样冒起之后感受到威胁呢？包括新民党，包括谢伟俊那些人会不会感受到威胁呢？一定会的、所以他们就 集体就是好像屈永贤抱不平那样，集体在这里抽他后脚。 还有这个也都是预示了到底何君尧继续这样即是行下去这条的路线，强硬路线，又跟曾树和同乡市派有一个重新的权力整合，是不是那个乡黑的势力是不是可以重新地集结，持续地呢是继续呢是借住反港独这个这样的口号，这个这样的 banner 继续是去。 这个 indicator 是什么呢？我觉得不是看何君尧会不会被律师会内部聆讯，或者是警察即落案起诉的。我听了谢伟俊昨天讲他是一半一半机会的。 一半一半。我 即是他那个恐吓啊。 我收到警方电话的，因为我有份去报 案，我有份去报案，警方的你叫港岛总区的公众活动调查组、就有人找了我，下个礼拜我就去 落口供。梁金城都有人找了他。 是啦，他们现在集中 梁金城有去报啦，旺角鸠乌团有成员去旺角警署那里是去报案啦、样我就在湾仔总部、他们现在就说呢，由这个公众活动调查组呢就集中处理，不过落口供呢是每一个落过口供的人呢都是会即是 去重新拿一次之后呢就集中处理。 但是你看到了曾树和就 一路都冇出声啦。 嗯，即刻收口。 自从杀杀杀之后就冇出声。 电话都 乜都唔听系啦。 讲下英文呢个。 我觉得就唔系睇何君尧，其实系睇高老和。 睇高老和 会唔会俾警察喐？因为你知横州其实那些东西一路其实都牵涉他的嘛。朱海迪。 喂，所以我不太明白泛民为什么22个立法会议员他们那个联署声明。 郑松泰没有联署。 郑松泰没有，但他们只是针对何君尧。但如果你跟这个杀无赦、 哦、因为他是立法会议员。 喂大佬，不是，我觉得如果是从罪行来讲的话。 同埋同港者的身份哪个会執行机会大，我觉得就梗是高老和啦。 应该两个都要去举报的嘛。 喂大佬，即是一个有。即是在有新界元朗大家都明白他是什么背景的人讲一句这样的说话，我真的害怕的，真的跟我们在这里讲话杀无赦两样东西的， 真的很离谱啊。其实现在不执法是很离谱的，是 所以我就说、可能已经未必都不知道是不是香港真的，是吧， 有错 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牵涉到乡市的权力斗争，也是牵涉到中联办的人事变动是带来的，就是那个的，如果你一条边落的话、其实那个秩序是有在这 里。 现在建制派为什么没有秩序呢？而令到港独这件事忽然间这样扯高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本身的人事变动带来的。究竟这个新上任 的中联办主任会怎样处理这个、何君尧呢？这样我觉得何君尧口头上就你看到现在还是就是闪下，就是左闪右避，我觉得、他又知道奶奶的事。所以呢就将个刹字就修改咗成为另外一个刹字。 刹停个刹。 对啦，就刹停个刹。 刹车制个刹。 刹车制个刹。 但其实错嘅啲中文系。 但如果刹车制嘅意思即係话即係话刹停架车就唔可以卸力呢，就冇呢样嘢。 冇呢样嘢。 係冇刹无卸，刹无卸嚟自系呢个中国古文里面嘅一个嘢，就係话呢叫做 no mercy 啊。其实系。 不过我有些很好奇，就是在今次这个中大校园或者各大校园里面有港独横额这里呢，没人出来认头这里，跟上年你说有这个陈浩天， 所以我就说 走出来说起码条 banner 是我给啲学生，给啲学生去挂呢， 大家要 认头呢，这个是很有趣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局呢，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意图或企图呢？ 我觉得有一点鬼节的味道， 是 鬼挂出来。即是去年我明白的， 是 陈浩天说是我认，他自己认咯，是吗？咁他派俾啲学生，学生攞去挂。嗱、我觉得呢个反而咧就光明正大，但 系 so far 到而家系冇人认头嘅。咁就中大学生会就已经上琴前两日拆咗啦，应该、拆咗啲 banner。 琴日拆咗，喺冯敬恩被即系裁决系话有240小时嘅服务令嘅同一日，中大学生会咧就呢个策略性退却啊，好似有啲学者咁讲，就即系拆自行拆咗。 嗱，如果撑到行，坦白讲，即系大家喺度打嘴炮咧，就冇乜意思、我觉得。而第二，我覺得最重要是什么呢？根本誰人掛上去都不清不楚，包括恭喜論、究竟哪個人貼上去亦都未清楚，現在我覺得。所以有兩種講法，一就是說是同樣黑無常又是你，白無常又是你、自己整套戲都是這些的所謂幕後梁振英系統的人支持勢力自己搞出嚟， 我哋好有理由相信， 有可能 是插莊嫁禍， 有可能是啊，一啲都唔出奇。如果唔係，點會突然間舊年就咁，今年就咁啊？咁第二，我覺得就算貼出嚟嗰啲係真心交都好啦，舊年貼出嚟嗰啲真心交啦，我當你民族黨。 舊年有少少唔同啊，嗱，大家記住，舊年呢一個時間。即是七月嗰陣時候，唔係九月嗰陣時候，嗰陣時係進入立法會選舉好短嘅時間，嗰陣時仲有好多人以為港獨思潮係成形啊，係咪可以借立法會嘅平台 進入去議會 宣揚港獨啊咁樣？所以嗰陣時咧係唔同嘅處理嚟嘅嚇。 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今次就我一開波就已經國民都有少少伏味嘅，真係嘅，攞攞地嘅其實。咁亦都最後尾睇到成件事嘅發展落去咧，就係、我覺得而家反而主流嘅建制派係想孤單件事，係咪？你睇下琴日阿湛國陽訪問謝偉俊嗰陣時候，謝偉俊有一個 keywords 叫做 overkill， 係 佢不停喺度講 overkill， 而家要 kill， 不懂 overkill， 係啦，港獨係要 kill， 但係唔係 overkill， 即係要殺嘅，但係唔係殺無赦。 而家就係咩咧？而家叫用共產黨嘅語言叫做反港獨擴大化，係就係阻啦。即是个意思就是这样嘛。 我只是想起那套港产片不是有个角色叫任恩狗的。 有 叫啲手下去杀人，江湖追杀令的。 这个什么那套啊。 江湖告急。 江湖告急啊，梁家辉做 的。是啦，梁家辉就搞定他，咁啊江湖追杀令，咁点咗啲手下就点杀呢，搵支棒球棍就怼咗落去。 个被杀人士的屁股那里。跟住事后睇翻，哇，使唔使咁啊咁样？跟住啲手下同佢讲，大佬你叫噶嘛，话搞掂佢嘛。你不过你饮咗酒嗰阵时系啫，我叫你搞掂佢啫。我做饮恩狗，我冇叫你咁样搞掂佢。 嗱呢个古仔， 嗰只真系 overkill 啊！ 有一个 overkill， 有一个最经典嘅，你知唔知啊？就系江南案。 江南案哦， 当时。 这个真实的 台湾的特务指使这个黑帮陈启礼在加州行刺，这个即打死这个江南， 是不是三藩 市？ 是 江南就写了这个 Valley， 写了一本叫做《蒋经国传》，据说呢就不是蒋经国犯人走，而是这个蒋卫国，当时就是喝大一两杯，就跟这个即负责情报特务的头子这个汪希龄说，就搞定他， 国语搞掂， 我唔知啦。结果就搞出 真系搞出人命。 嗱，咁就当时嘅美国总统列根就大佬，即系话大佬，你有冇搞错？你系我条僆， 系 台湾系我条僆，你喺我地头冧油， 系 嘛？咁所以咧就即系要蒋经国交人， 系 咁亦都即系对美台湾嘅民主化咧，即系可以咁讲，亦都系即系有一个嘅好清晰嘅立场。美国就你唔可以再咁搞落去啦。 系 咁嗱，呢个就系一个其中一件事，就系通常嗰啲收到 order，所以大佬落 order 咧，千祈要清晰。 系啊，要 specific， 系啦，要 specific。如果唔系，好容易 overkill。点解咧？因为执行嗰度有即叫宁左勿右 啊，宁左勿右。 共产党都系咁 多啲咁样。 系啦，嗱，坦白讲，做多咗，譬如何君尧咁样，我当你今次做多咗，啲人唔会喺共产党内部唔会觉得何君尧嘅立场有问题，只不过系执行嗰阵时候有偏差啫嘛。但系如果你唔做咧，就是、你立场有问题。你明唔明啊？你会唔会系同呢个戴耀廷沆瀣一气啊？你会唔会其实暗地里系港独路线啊？呢啲咁样嘅扣帽子就会嚟噶啦嘛。咁所以点解做共产党嘅走狗一定系左嘅咧？就 系 咁嘅原因。 系宁左勿右， 因为你最大嘅敌实对人对手啊， 就系你身边， 就系你身边嘅建制派嘛。 执行得唔好， 系啦，就系你身边嘅建制派嘛。其实。戴耀廷不是他仇人来的嘛，戴耀廷是他的老友来的， 是证明他们存在是有价值 的，等于陈浩天，等于梁天琦，等于港独那条 banner， 没有港独 banner 他们怎么吃， 是的，没了梁天琦我还反什么鬼样， 是的，所以他们是老友来的嘛，但他真正的仇人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谢伟俊，其实就是叶柳，田北辰， 是 这班人 说他是愚蠢的爱国者，日后还有一捞， 是的，所以你也看到这个，坦白讲，好多人以前以为屈永贤系即系自己中意写咩写咩，我觉得唔系， 佢都系执行 order， 能够睇得到建制派两面三刀去插何君尧，咁样写出嚟嘅人，绝对不是省油的灯，系嘛？ 佢哋一定掌握得到个形势， 系啦，一定系掌握得到个形势。而我觉得，究竟最终边个胜出呢？你买边个啦？ 难讲、啊。难讲， 你买高佬和， 即系正如到底而家呢个张晓明嘅下场系点样都好难讲。 我自己就相信咧，今次嘅换人咧，其实系代表紧一个即系嗱，点解咧？你要见住中联办换人之前系换咩？换特首啊嘛。 系， 如果系强硬落去，张晓明、梁振英呢个摔角双打组合啊， 系 唔需要拆散佢噶，咪做多五年咯。 继续俾佢哋打， 梗系啦，喂大佬，大家拍一拍手， 插眼、啊， 又即刻将个椅掟上去，然后就冲上台，又插眼，又插屎忽，乜都出齐啦。咁打得咁正咁好，点解要换呢？所以换张晓明系因为换梁振英啊嘛。好啦，如果换咗梁振英，换咗张晓明，扶植咗林郑上去，而林郑好明显而家系驾驭唔到呢个政局。你见到曾树和呢班人出翻嚟已经知，系咪驾驭唔到呢个政局？咁就唯有中聯辦新嘅中聯辦主任出手，所以我就調翻轉咯，我會買高佬和大鑊嘅，我會買何君瑤大鑊嘅， 係嘛？ 係啊，嗱，睇下差佬開邊飯啦。我覺得今次就真係，如果你話邀請你調查之後無疾而終咧，佢都要出嚟解話嘅，律政司要出嚟解話噶。 嗰陣時嘅政治責任就變咗喺律政司同埋林鄭身上邊， 係啊。 而呢個話係好難解嘅，因為其實真係表面上面係好離譜喎，真係。真 系啊！所以我就话，究竟会唔会落到镬咧？嗱，好多人话喂，网上查到佢喺英国嘅律师注册系冇。嗱，我觉得呢个又可能佢拗得掂嘅，因为佢冇执业过，佢就冇。佢话冇执业过嘅话咧， 但系点解前爆早唔爆，而家先爆呢个又系？ 但系而家其实我睇立场新闻就覆咗佢，就真系有冇一个叫做柯坤腰，但系有一个坤腰空。 但系如果你从政府过去从严嗰个角度去睇。你都不应该说自己是执业律师嘛， 他有执业资格， 是的，有资格没执业律师， 是的，他留了两个字， 是的， 所以究竟会不会犯了这个失实声明呢？